终于只剩我一个人的房间，比想象来得更快一些。我们的照片凌乱在枕边，你留下的伤痕清晰可见。感情是让人太沉迷的冒险，太容易输给距离，输给时间。冰冷的床沿，孤单的画面，心痛在所难免。曾经的那些誓言又慢慢浮现，我们各自保持体面，都别说再见。昨天继续说抱歉，风吹过侧脸，紧闭着双眼，却也止不住这眼泪。